所以只不過 Donald Trump 咪用兜個圈啊。在另外一個方面去攻擊這些、即是政治正確， 即等於為什麼左膠這個 term 出現，其實是這個什麼現象嘛，即對於這些即所謂普世價值啊、 大愛啊 這一類這樣的東西，是即一種嗤之以鼻的態度樣。 但你要記住 sentiment 是不能夠成為一種政策的、是不是？我經常都很簡單，如果你說去香港是承受不到那麼多移民、如果正常來說，你應該將它納入一個公共政策的討論。這個公共政策討論，我相信沒有人敢反對，就是香港收回這個移民的這個審批權。就算你乜交都會贊成， 都冇爭議嘅。 呢個冇人爭議過， 冇人爭議嘅係啊。咁呢個先至係大家要做嘅方向嘛。 同埋應該， 因為你繼續操弄呢個咁樣嘅仇恨嘅情緒落去咧，其實冇出路嘅喎。 同埋呢樣嘢應該係套落成個人口政策嗰度去傾，跟住由人口政策再去點樣去衍生變成一啲其他即係香港未來發展嘅方向，譬如產業啊、成啊呢啲咁樣。 係啦，咁你話 OK？ 如果你列出一個 agenda， 好簡單，我記得第一。東江水 over supply 呢個問題，我哋抌倒咁多水落去鹹水海嘛。第二，所有大陸嚟嘅食物安全嘅問題。第三就係講呢個移民審批安全嘅問題，跟住到呢個嘅旅客嘅承受量嘅問題。其實呢啲嘢全部都應該係特區政府有個 say 喺度。Even 你話裏邊嘅省市，我由北京移居上海嘅話，係咪由上海審批啊？系咪先？呢、這個你北京話要對幾多人落嚟，上海仲要收幾多人啊？ 收嗰個去決定啊嘛。 其實呢個只不過因為九七之前嘅一個權宜安排嚟嘅。 但你其實喺現有 由北京去決定，係因為之後基本法未生效。咁、所以一個權宜嘅安排嚟嘅嗰陣時係。 係啊。 係咪？佢唔可以俾港英政府去批啊嘛。 但我意思即係話喺個現有嘅框架裏邊，你根本係有呢個權力噶嘛。即係譬如話，我哋講基本法裏邊所講嘅，我哋理解啊，鄧小平講得好清楚啊，國防外交之外嘅嘢就係香港內部事務嚟嘅啫嘛。咁我話憑邊一點喺邊一度話我哋唔可以香港審批嗰啲移民嘅咧？係嘛？即係呢樣嘢係咪應該要即係用一個好踏實的態度去討論， 即係理論上是咁樣，但我估應該係現有一啲機制咧，就係其實係大陸審批，係中國裏邊嗰啲，香港就冇呢個審批權， 完全冇 冇嘅。所以其實點解話要香港一定要攞翻呢個審批權，但係政府就完全都冇即係冇去 push 呢樣嘢咯。 所以呢樣嘢同埋一啲族群之間仇恨係兩回事嚟噶嘛。 但係香港複雜在咩咧？個 formal politic 嘅 institution 啊，嗰個 廢咗， 係啊，即係話好簡單，一個香港人都咁大意見嘅，叫做攞翻審批權呢樣嘢。如果你喺美國，你兩黨都要回應嘅喎、你唔可以就係話我當睇唔到啊嘛。但係而家問題就係、喺基本法下邊所設計嗰個政治制度咧。是完全不 work 的其實、即是他沒有辦法去 solve 任何的社會矛盾，任何的政治分歧、甚至是政策的分歧、他都沒有那個排解的能力的，他是一套門面功夫、是拿來應付香港人的一套假民主的制度、這個才是大鑊。好了，跟住，所以我就說如果你看真的看穿這套制度 anti-politician 的，為什麼你要轉削尖的頭入去立法會呢、你是不是應該繼續在街頭那裡去發動群眾去鬥爭呢？如果是這樣、所以我就不信那些年輕人就是這樣。如果你真的覺得這套這樣的設計出來基本法下面的框架的制度是不 work， 那大家看到的、如果那包做了30年都不 work， 為什麼你進去會給他 work 呢？ 我想 你覺得佔領主席台會 work 嗎？佔領試過的，上一屆新界東北撥款吳亮星的時候 到你就去衝主席台了，他就在 selfie 啦，是不 是？不 是 咯。然後他現在第一要務就是將兩間房打通嘛，這些就是他的意識日程， 所以我對這些政客是更加不期望。原因是什麼呢？舊一套的政客他還可以將接那些 case， 將那些 case 慢慢變成 政策變成政治、譬如朱凱迪那些 case、其實是由 case 開始，再 escalate 到成為政策、成為政治，將它變成一個全香港市民關心的新聞。當然個政府可以完全不理，因為而家根本上個制度是失衡的，係個現即係個荒謬嗰個嘅政治體制啊，係完全解決不到問題的。個原因就因為咧，終於暴露了行政獨裁的一面，行政長官獨裁的一面，佢係完全 bypass 曬所有政府裏邊 built-in 嘅制度。直接去跟地產商傾嘅個原因，亦都你唔好以為佢為咗起屋，其實佢係為咗自己去掌握，叫做攣住地產商嘅 spring pocket 啊。 又或者係佢要找數，因為當時人哋幫過佢上位， 或者佢要攣住嗰啲人嘅話咧，所以你見到李嘉誠唔投地第一，李嘉誠亦都唔涉足新界嘅土地。 他走出香港，我根本就不搞香港地產，係咪？呢個就係睇到就係話梁振英係會 bypass 所有制度。你見到佢喺2012年嘅聆訊，關於西九嗰個顧問，又係顧問，又係評審呢樣嘢，你睇到呢個人係咁狼噶啦，做嘢。收 UGL 50,000,000可以咁樣禮手收完之後代咗唔出聲，你睇到曬佢做嘢嘅方式係點？ 完美示範咗，當你一個人有權或者特首呢個位呢個人有權用到盡嘅時候，係可以咁嘅， 係冇制衡， 冇制衡， 其實係冇制衡係。咁你仍然覺得我削尖我頭入到去之後，我最重視就係我邊個坐我隔離。係。咁我覺得就已經第一招已經俾人睇到。根本上是沒有期望的， 對於我會，如果我是 他，你不要說他含使 Veto Power 都不敢， 我是他會這樣答的，我連自己的房子都捍衛不到，我怎麼捍衛香港， 這個不行了，這個葉劉用過的嘛，那 就是發言了， 掃把圖，所以我就說這些很容易騙人，因為這些 sentiment， 譬如 Donald Trump 的言論，他沒有 policy commitment， 他不會承諾，大選的意思是什麼，就是我应承大家做啲乜嘢，然后大家俾票我，授权我入去做呢啲， 跟住我就要找数， 跟住我啲找数，找唔到数，中期选举就成个执政党就失去呢、這个即系国会控制权等等呢啲咁嘅嘢。呢个系所谓嘅正式嗰套制度里边所设计嘅个逻辑嚟噶嘛。但系民粹主义系冇逻辑噶，可以系。大家系因为嗱，你有冇留意？即系正正就系呢啲咁样嘅言论自由嘅国家，先至保障到 Donald Trump 嘅言论。可以廣泛地傳播，所以民粹主義就會出現在美國。 根據很多學術研究，所謂 populism 即係民粹主義，基本上都是一些自由民主的國家裏面誕生的，即係譬如話你講成日講法西斯主義的希特拉嗰個納粹興起，當時的 Weimar Republic 即係德國是非常之民主的，同埋非常之碎裂化添嘅個社會。咁咧就係變咗有啲人喺街頭演講 大政時代咯、啊，大政 嗰啲希特拉嗰啲 希特拉上位都係搞民粹、啊，大搞民粹， 邊緣化咁啊，喺個街頭演講， 佢都係搬龍門搬到緊要啊，不斷籌就咁尋找敵人咯，德國失敗嘅敵人咯，一次大戰邊個出賣你？ 係， 跟住佢而家講我的掙扎啦，我的奮鬥啦 ，Mein Kampf， 佢就話誒，總之佢最大嘅敵人咧。就是那些猶太人，但是那些數據全部都錯的，你如果分析就說猶太人是佔據了那個金融市場的領導，哇，原來不是的，即是他裡面說的銀行界什麼性呢，數據錯不要緊， Donald Trump 數據全部都錯， 但是有德豬嘛，就是那時候等於現在有美豬也有港豬一樣， 總之你 feel good， 你聽下去 有個 context 在這裡，就是那個背景是什麼呢，就是當正規的制度沒辦法解決問題、其實當時 Weimar Republic 都出現了這個情況、包括日本的大正時代的民主體制、他們叫做大正德無哈拉西的 democracy、其實是解決不到問題、是因為那個政黨政客之間呢，第一有貪污醜聞、第二是不斷呢互相鬥爭呢、就整個政府癱瘓、威馬共和更加可悲，就是因為它誕生於一次大戰，德國戰敗之後出現，成為代罪羔羊、所以根本上很多德國人是不信任這個、 即最政客的形象很 差的 politician， 就算那些是大戰英雄希登興登堡元帥、其實他都不信那些人、香港其實一樣，我覺得當你那些他就製造了一種大家不要信支聯會，不要信公盟，不要信教協，不要信什麼、好了，當所有的權威都拆散了之後、你就用一套的很威權的語言，你留意一下國師那些語言都是的，他當自己是皇帝來的，其實 是啊， 所以他可以找皇天擊殺你、可以咒你落地獄、他是牧養緊嗰啲嘅人民啊， 牧養緊啲選民， 牧養緊啲選民啊嗰啲，因為佢係正正就因為當所有權威碎裂之後咧，其實人係有崇拜權威嘅呢個原始慾望喺度，佢就要填補咗個空隙。你睇希特拉講嘢都係嘅，好決定性，無論佢講嘅係方言幾咁荒謬都好啦，亞利安民族點樣優越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幾荒謬嘅語言都好啦，佢都係第一，佢最重要咩咧？係講到好權威性，嗱、這個就好多政客做唔到，我覺得希拉里都做唔到。其實 係啦，佢就係冇咗，佢唔 sharp 就一樣嘢。 佢唔 sharp， 點解你覺得佢唔 sharp 咧？就係、話因為好簡單，佢有數據佢就掟數據，冇數據嘅話咧，好多時就佢 成 個知識分子嘅訓練咧，你係出唔到口嘅。譬如 ISIS 正撲街咁，你點能夠出自佢口咧？係咪？即係佢係本身有好多嘅、 有啲包袱 喺度，係啦。 即係令到佢唔能夠去到咁盡。 好似一個學者咁啦，因為佢覺得自己啲論據唔夠百分之百 watertight 啦，佢就唔會好 firm 咁講。但係好似呢啲訴諸情緒嘅，好似 Donald Trump 咁啦，我一定永遠從來係咪啊？即係一定係從不就。必然會實現， 肯定咁樣啊， 肯肯定咁。 嗱，好簡單，你就係講階級問題咁啊，即係財富滲滴漏效應咁啊。其實對希拉里嚟講，佢都係兩難嘅。佢既要承認呢個自由市場嘅好處，同時亦都要承認佢嘅壞處。然後跟住政府就要做好多措施，去令到嗰個嘅即係財富可以向下滲透，或者滲透唔到嘅就掹翻上去。好啦，你諗下頭先我講嗰堆嘢，喺一個電視辯論裏邊講出嚟， 你死火啦！ 你唔好話希拉里啦，邊個去講都死啦，係嘛？即係好簡單，你試下啊，許寶強選舉對住阿郭思啊嗱。 死人！如果许宝强对罗 斯 爷对罗伟生又得， 咁啊，梗系两个都咁加， 系啊， 系乜？再加埋周宝松咁啊，得啦， 加埋周宝松咁啊，即系 再加埋呢个陈允中咁啊，四个开打麻将， 真系哇，咸碎一轮，真系 左交四大金刚。 但如果你要当春咧，系好简单啫。嗰啲墨西哥人走到嚟攞晒啲福利，我哋啲制造业就去晒中国，系嘛？你哋三十年嚟乜都唔做。咁都唔得噶，一定我嚟到之後咧，所有 嗱，我覺得有一個 potential 嘅，就係呢個北區水貨關注咗個金金大師啊。 係， 我覺得梁金成係有呢個 potential 嘅，佢比國師好嘅，我覺得。 哦，係， 因為佢冇咗國師神神化化嗰啲嘢，但係佢有嗰種嘅一錘定音嗰種嘅氣勢， 嗰種霸氣， 係啦，嗰種霸氣一講出嚟， 但係佢有參選嘅喎。 啊？ 佢有 參選， 唔識貨咯，我覺得。 但係啲 去曬熱寶城嗰度， 啲選民冇投咁滯喎。 就係唔識貨咯，我覺得佢咪新界東咯。 即係香港嗰係啦，即係個水平未夠啊。 唔係，即係反而你太多神神怪怪嘢係唔得嘅，其實係。即係你抹咗嗰陣，即係中國康有為、立憲派、依大照，你睇下國師好似㗎。 唔係，我最中意睇 佢都係要抵制， 或者覺得好悶嘅就睇嗰啲嘢。佢話做啲祭奠嘅時候，啲白鴿飛過，咁啊太陽就出嚟啦，咁啊即係聽日即係佢保佑我哋啦咁喎。然後跟住係咪又話啊嗰陣時啲魚啊死曬啊，咁一定有個空兆啦。即係佢講啲咁嘢嘅喎，好犀利嘅喎。然後跟住即係。跟我對話的各位朋友就說那些 Facebook 的做法呢你們的人是不懂的 你怎麼捉到耶穌 的那些那我說那些什麼中國音道香港音道那些都是 Facebook 的語言來的是吧 即是神的旨意我們世人是不會明白的 你們不明白的你都未夠班的真的 即是怎樣說你不可以用字面去解釋 是的你不可以你不懂看 Facebook 的、啊、他才知道 再不是他可能再搬就說其實那個不是他是那些 admin 寫的 是的有寫了班子的 是的 是但就好像在選舉論壇他就說你不懂看 Facebook 他都是說 是的他自己都是這樣 說的是的他都說你不懂看那些人不是寫給你看的這樣 還有他後來他有個酒樓的借票呢出在他的 Facebook 上的國師他那裡說你們香港的人無用的不欣賞我他自己在 Facebook 上寫他大陸有一間大學請他上去北上、 哦好啊 啊、所以我都覺得是都不好理解的、就是、我們不要說太多國師其實因為可能聽眾我們經常抽他水嘛、啊、 不是我們就是很理性客观地去讲， 但我觉得 民粹主义 呢个一个现象嚟嘅，即系 民粹主义现象嘅一部分。 神神怪怪啦，呢啲情绪啦，呢啲仇恨啦，同埋语言嘅暴力啦，系嘛？加上一啲即系譬如香港音道、中国音道嗰啲，我觉得女性嘅歧视啊，起码我哋睇系咁啦。咁但系其实嗰啲嘢咧，其实由 Donald Trump、希特拉去到国师咧。都有一個共同性的我覺得 其實沒有貶義的我覺得 我覺得 民粹主義這個沒有貶義的 populist 這個字、其實沒有貶義的是一個 我覺得作為一種現象我應 該是一種描述是一個所謂的傳統民主制度崩潰或者 dysfunction 即是它 function 不到的時候、所出現的一些政客而啲政客本身咧係好懂得掌握群眾嘅心理、用一套新嘅語言，去 articulate 嗰啲人嘅情感，其實就係咁啫嘛，係咩？咁佢唔需要政策分析，亦都唔需要講一啲政策目標，甚至係講個政策嘅手段係乜？嗱，我哋 讀公共行政那些就交啦，係嘛？永遠都諗下，哇！我哋嘅目標係咁，手段係咁，用咩手段達到目標？咁然後呢個社會嘅代價係點？邊啲人嘅利益會受到保障？邊啲人利益會受到犧牲？呢啲就係傳統嘅公共政策嘅分析。 即係你有個 accountability， 仲有個 evaluation。係 啦，跟住就 measure， 究竟點樣 measure 你嘅 outcome 係 點樣？係啦，你 output 係咪等於 outcome 咧？咁你 output 係咁樣嘅話，你 outcome 係點咧？咁 佢唔使喎，佢 feel good 嘅。唔使嘅，我哋呢啲喺好多人心目中咧，呢啲叫教。係係嘛？即係佢都唔會進入去同你討論添啊！唔會進入去同你討論添啊！一嘢一棍就去到一個口號，就係一個即係佢成日話離地，其實就係離地最高嘅口號。是其实基本上怎样去实现这个口号呢也不需要交代，是不需要讨论。你想想港独港独讲了这么久，说港独好像港独成形成势，如何读呢？ 是 反而国师有讲，他说港独是不可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跟国际形势，你不要只看自己内部，要看国际形势，而国际形势要看美国，要看美国究竟会不会，或者联合国会不会为了香港独立而出兵。你无论他几神怪都好， 这个 OK， 这个一个很实际的 问题。很啱听喎， 这个正常。 但如果咁讲，个结论咪就 唔佢唔赞成，佢唔赞成。系啊，所以佢话要用基本法嘛。 但系而家佢唔系佢选完之后选唔到咧，佢而家就讲翻话，其实佢所有嘢都为咗独立噶，佢要建国。 嗱，呢个就系我谂又系搬紧龙门咯。但系佢曾几何时，你睇一篇嘢独立地去睇咧？他就講出，你講咗咁耐，就算你本文前啦，梁天琦，你如何實現你都要講喎。如果唔係，永遠嗰樣嘢就停留喺一個選舉口號嚟嘅啫。而家甚至選舉口號都唔係，係一種發泄情緒嚟嘅啫。 所以我覺得有啲嘢咧， 佢係時代獨立啊嘛。 我仲有一個 香港獨立啊嘛。 即係仲有一個睇法，就話佢會將啲嘢提到好高啲 宇宙層面咯。 啊，即係我譬如話你旺角暴動咧，佢哋嘅用嘅詞語咧，個詞彙咧係叫做魚蛋革命，即係佢掟幾嚿磚，吉幾串魚蛋咧，就是、一個革命， 革命 就改變曬成個政治，即係等於武昌起義啊！佢認為啊，即係佢所有嘢都去到無限嘅高度嘅， 即係會唔會係睇得太多打機打得多咧？ 都有啲嘅， 有啲關係嘅， 又打機又打飛機咯。 即是将那个现实和那个虚幻的世界 都埋晒的， 是混淆了， 即是鱼蛋革命。那我原来想想，哇，原来这样搞一搞，就听日就有个新国家出现，真的。 即是跟射上 Mon 和射上 Moon 一样。 你问我，其实梁振英是本来他都是想做一个 populist 的，我觉得。你看到的，其实他想借着房屋问题，即是上一届政府里面，他即是用这个所谓阶级矛盾这样的东西，他一直是包裝自己係一個咁樣嘅， 迎難而上啊，砌心啊， 打地產霸， 打地產霸， 打地產霸， 係咁樣包裝上位。但其實你所以我咪話咯，呢啲係好好嘅例子嚟嘅。民粹政客當佢掌權之後咧，其實佢比左膠政客係更恐怖。恐怖嘅原因就係佢溫為運用佢自己權力嗰陣時咧，係會亂 Q 咁嚟嘅。即係左膠政客就係話佢有個即係太膠啊嘛，太膠嗰好多嘢佢唔敢做噶嘛。當佢俾咁大權力嗰陣時，你就算按不按制射核彈你都害怕啦，係嘛？跟住好簡單，就係話你，譬如你去到税收改革，你要聽好多意見，係嘛？呢、這個咁做，嗰啲 lobbyist 就咁做咁做。但你睇下，如果民粹政客係咩咧？佢就會覺得所有嘢都好似一個遊戲咁，所有嘢都可以係一個論述嚟嘅。呢、這個世界冇所謂真唔真理嘅，係睇我點講嘅啫。 即係講得漂亮咪得咯。 係啦。咁所以佢運用起權力嗰陣時候，佢可以係完全冇節制嘅，係冇嘢可以制衡到佢。你而家睇梁振英都係一樣嘅，係咪？喂，你話喂，點可能特首坐落去逐幅地同人傾條件啊？跟住佢就會搬個龍門啊，就係話證明政府行政長官關心呢個香港嘅房屋問題咯。 但有一啲嘢咧，就話如果你篤爆佢咧，又唔係咁難嘅喎。即係嗱，譬如話佢喺雨傘運動嘅其中咧，佢話我五秒鐘就瞓著嘅啦，我每晚都瞓得好好。咁而家咧就倒翻轉頭講啦，就話即係講另一樣嘢咧，為咗呢個房屋問題，為咗啲劏房咧，我夜晚輾轉反側，即係瞓唔到啊！即係我即所以我都眼紅紅啊，眼濕濕啊，即係為咗呢啲民生之多艱啊，係咪先？咁所以就即係心水不寧。咁你一係 A 一係 B 嘅啫，係嘛？如果你五秒鐘就瞓得著，香港情翻天覆地都瞓得著。咁但係突然間你話為咗啲劏房，你慢慢都瞓唔著。 咁究竟邊一樣先係真啊？ 咁我會答咯，我就話雨傘運動嗰陣時候就瞓得着，不過越嚟越房屋問題越艱難。當輪候冊去到四年先上到樓，我就開始 即係佔領嗰兩個月 會變㗎嘛， 就係、是、瞓得着，但係冇佔領嗰時咧就諗住劏房。 唔係因為佔領嗰陣就解決咗啲年輕人嘅房屋問題嘛，因為佢哋 喺個 街 度搞 亂都係啦。但係而家哎呀冇街瞓， 突然間冇街瞓， 反而就出現翻呢個房屋問題，咁就於是就彻夜難眠。 所以我覺得佢唔使噶啦，即係你總之佢當嗰陣時講得出嗰啲嘢就得噶啦。佢夠膽講 嘅，我覺得即係民粹嗰只，即係如果你話真係 populist 嗰只都仲好少少，你係博取一啲大眾嘅掌聲。但係而家佢唔係喎，佢講嗰啲嘢咧，其實佢唔係博取大眾掌聲， 佢 係為自己，佢係為佢自己背後嗰班人撐佢嗰班人，或者要佢要佢要找數嗰班人係維護佢哋嘅利益而做呢啲嘢。其實呢個好反 populist 喎，即係佢可能講嘅嘢。好似係好 populist 咁，但係其實佢所真真正正佢嗰、那個佢唔係捍衞 嘅，或者佢2011年係啦，佢喺選特首嘅時候嗰種嘅欺騙性、嗰種蒙騙咧，就係、是、好 populist 嘅。咁但係而家咧，我諗其實我諗就算建制都應該好明白，就話究竟佢嘅權力究竟仲會唔會？即係後面嗰個 endorsement 會唔會冇咗？而家就係一個咁嘅懷疑。但係至於佢個出發點咧，係人都知㗎啦，係 dollar sign 正嘅。頭先講，即係佢所有嘢都係利益輸送嘅。如果講梁振英就係、是，係嘛？即係有大有細。 我覺得兩圈兩個圈咯，佢就細圈就係呢啲利益輸送啦，大圈就係要一定俾扮紅咯。即係有咁阻得咁阻咯。 嗱，嗰個就係我覺得 ring fence， 即係佢攞嚟 cover up 佢自己嘅，其實等於佢。為了建屋問題，粒粒皆辛苦嘅，那個就是政策上 cover up 佢自己，就是我所做的嘢，全部都是為了公益嘅，為了公眾嘅，為了 public interest 嘅。但當然在過程裏面他就上下其手，同樣他都是嘅，在政治上他咪為了國家咯。所以我覺得兩樣嘢其實對他嚟講都是一個。即係表面上嗰件衫， 講港獨一樣啊， 係啦，講港獨一樣。如果佢真心處理呢個問題嘅人咧，真心為咗國家利益嘅問題，係唔會咁樣處理港獨。呢個係 common sense， 即係明明狠狠地就挖到損曬。 呢啲叫做即係我哋以前啊，叫做口黑學裏邊嘅嗰啲叫補沙煲啊。你擺個沙煲嚟，想俾我幫你補，明明咧。就得一條少少嘅裂痕嘅啫，等我幫你勾 爛， 勾到嗰條沙煲嗰條裂痕，所謂問到篤，打爛沙盤問到篤個問字，其實嗰條裂痕啊嘛，即係裂到落個底嗰度。咁啊，同你講補嚟做咩啊？買個個啦， 買個個啦。咁我呢度有一個啊， 係咪？即係佢方寫你港獨唔夠大啊，先喺港大搞。搞完幾鑊之後，搞到港大紅紅聲啦，已經係學院好，李國章入去搞，搞完之後，其實港大係港獨嘅嗰個根源嚟嘅， 搖籃 係搖籃嚟嘅，真係嘅。 佢係用借港大嚟做搖籃。 咁你跟住搞到紅紅聲啦，跟住就發散曬出去，係嘛？咁你變咗成件事，你而家懟落喺阿蕭嗰度，真係笑到人碌喺度啦，真係，係咪先？即係你即係完全 out of proportion， 係 你港獨成件事。跟本文前阿蕭，即係你諗住咁樣射波去，就完全係一睇落去個比例都完全唔啱比例。你明唔明？你睇望翻轉頭，點解成報嘅講法係合理好多呢？就是你諗下當日點樣處理呢個香港民族論，只不過一本咁嘅垃圾書。學港大學院係嘛？到你真係港大有一班叫做學院編輯部嘅人喺度討論緊呢啲問題都好啦。你唯一的方法你就不需要理他，你將他邊緣化，然後呢你調返轉，你同時呢是要另一手呢就要勾住那些反對港獨的民主派的人，你這樣呢就可以呢將他等他即是 corner 他在那裡、這個是任何一個處理這些問題的最簡單的方法、但他不是即是他要打散個癌細胞這樣等他周圍擴散， 他等他周圍擴散而已嘛， 等他周圍擴散，怕死他擴散得不夠快，還要幫他手去擴散。成報的講法就不是說他成立本文前嘛，而是他幫手去擴散這件事嘛，是一路是然後跟著他就動之期出來。張志剛講得很對的，很對的劇本的，現在香港的時刻是需要硬的人嘛，香港而家咩時刻啫？ 黑黑面嘅， 我知啊！而家香港咩時刻啫？ 我唔知啊！ 而家香港 危急存亡之秋， 危急存亡之秋係咩？條撲街走去攞啲地走去官商勾結啊嘛！關港獨咩事？ 最荒誕就話你魚蛋革命又話旺角暴動，但第二日就放煙花啦！即係你有幾 yes, 有幾 革命 係咯？ 有幾咁危急咧？係咪有幾咁不安 啊？如果佢係真係一場革命，佢應該年初二翻翻去，然後讀一個宣言啦，起碼我哋呢場革命係為乜？ 起咗个朵就撇噶咯，其实 即系出个条文啦，系咪先？ 系啊，所以就起咗个朵就撇噶咯，我就话你而家实际上你睇到左右，其实我一路都觉得系有默契地互相配合， 好似系同一个剧本同 一个剧本一路咁样，好啦，做到而家做啦，去到终于嗰个即系最后尾 final 嘅嗰个嗰节气出嚟啦，就系香港咁嘅政局，舍我其谁？ 嗯。 冇一个强硬的特首，好像梁振英咁强硬嘅，边个可以镇得住而家呢个咁嘅局面？ 嗯 ，exactly， 我觉得佢而家呢番说话，张志刚呢番说话，其实就是佢嘅参选嘅一个主调嚟嘅。 但系讲咁多啦，你又 叫做代大陆讲法叫做政治过硬 啊。但系你个点睇就话，其实佢个成功嘅机会高唔高咧？ 除非你当共产党在香港只有一个中联办系统喺度， 嗯， 你谂下咁多系统喺度。唔通真系大公報先可以一知道本文成嘅背景？ 我有兩個睇法，兩個 point 夾埋，我覺得佢成功機會其實好低嘅。第一個咧就話，其實我哋冇人話，譬如話習近平係一個好正嘅即係英雄典範，冇人咁講過。但佢唔係一個白痴嚟噶嘛，即係我覺得成報嗰啲係試探緊，多維嗰啲係試探緊。但係佢試探意思就話，發覺原來其實有。即係有兩個 side 嘅，係咪先？有兩個 side 嘅時候咧，就其實嗰啲建制咧，佢而家就睇下啲建制係點樣去坐邊度，即係站隊啊！等你班友用一個時間去站隊，即係文革之前去醖釀害喐劉少奇咧，都係等啲人自己啊，你醒目就企過你呢邊啦。咁而家我哋見到裏邊有好多人企過去，比如朗尼陳嗰啲咧，佢冇法子唔企過呢邊，冇可能企呢邊嘅，因為佢只能夠同啊。六八九共存亡嘅啫嘛，但系好多人開始企咗另一邊啦。譬如我覺得，即系我估啫嚇，李嘉誠可以再投翻地咧，呢個係一個信號嚟嘅，即系話可能其實啲人已經開始慢慢企呢邊啦。另一樣嘢就話，如果你真係俾佢入去跑，嗰千二人裏邊自己都有 呢個好關鍵， 有個配嘅，有個配對， 唔 係淨係 話我哋坐喺度食花生啊。 係啊，嗰啲人啊真係做緊嘢，而家我已經聽到佢哋做緊嘢。 有一個好關鍵嘅嘢就係咩咧？嗱，呢個都關乎你嘅工作，要拯救萬民嘅工作。係 啊， 就係千二人如何阻礙令到梁振英無法當選。如果佢連任嘅話，呢個 prepare for the worst 係就係我自己一路都堅持係要全面參選呢個。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你交的人就話佢小圈子乜乜乜唔參與，得留翻你喺場外示威。但係我覺得很多真係想影響到呢個賽果的人嘅，第一泛民已經講咗，佢哋唔會派人參選。我覺得呢個正確一步， 呢個非常之好。 即係話出嚟參選嗰啲一定係西環嘅鬼，如果泛民裏邊，包括馮檢基，如果佢仲敢出嚟參選嘅話，呢個一定係鬼。咁即係話佢空降新界西參選都係鬼。現在泛民已經講了他們不會出人，不會出人是對的，我覺得 你泛民有百多票，你當用上一屆，可能有200啦， 今屆更多， 他們這些人不會投給一個貌似馮檢基的第三位， 很簡單， 一定不會給他的。 如果劇本一 他們要做王， 即是叫做當劇本一是真的，即是有葉劉與這個梁振英，咁咧，泛民就正路咧，就應該搭落去葉劉，係咪？正路啊 ！A B C 嘅意思，就算嗰只係一隻狗啊，你都要選只狗啊， 都要選只狗，係啦。咁所以第一個目的係咩咧？就係要一定要喺千二人裏邊咧，係盡量擴大。嗱，你要記住，對家咧都有分裂嘅。今次啊，我覺得嗱，你對家嘅組成係兩大陣營。第一陣營是來自第三組別，第三組別就是那些社會團體，包括勞工啊，包括宗教啊，那些區議會啊、原政界啊、人大政協啊，那些那些呢就是叫做共產黨的票倉來的，鐵票票倉， 那些就根本中央叫按哪裡， 那些就是禁制票，就是所謂的安全系數，就在那裡，就是說689裡面呢，那裡大約佔成200-300票。好啦，剩翻第二組別咩？專業界別，專業界別係泛民嘅票倉嚟。我覺得今屆應該攞嘅議席，如果有雷動落去呢個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咧，起碼第二組別起碼攞60-70%以上。好啦，到第一組別，第一組別係工商，工商嗰邊咧，你唔好睇小自由黨。佢上一次去挑戰，即係立法會呢次啊，挑戰林健鋒係輸好少嘅，其實。 甚至民主黨阿羅建熙去呢個進出口好似， 批發零售，歐樂軒， 批發零售， 批發零售啊， 即係佢個得票都係比想象中多嘅。咁既然你係記，你要記住喎，佢唔係選一個噶嘛，佢有啲組別裏邊係十個、二十個位咁選噶嘛。咁所以今次我覺得西環一定重兵去招呼嘅。但係咧，正正因為佢選嘅 tick 嘅 tick 多啊，所以咧唔係咁容易 command 到個蔡國。如果係泛民呢邊能夠一個 slay 一個 slay 咁出，每一個組別、每一個界別裏邊都係一條名單，淨係投呢條名單，淨係叫人投呢條名單，同埋集體宣傳叫做咩咧？一定要一個口號就係叫做打倒梁振英。打到西環治港，你就是一個咁樣嘅， 即係攻陷你的西啦。 攻陷你的西， 係啦，攻陷你的西， 贏咗一定要唱 Little Airport 噶啦。 係啊，打到六八九，攻陷你的西，係啊，咁啊幾好啊！九同西又配合，即係西九嘛， 西九 啱嘅啱嘅， 西九設計啊， 係啦。咁你變咗你全成個選舉將佢炒熱啊，因為上一屆咧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係冇選舉氣氛嘅。因為大家都對六八九咧係冇一個惡感啊，即係覺得佢撲街，唔會有咁嘅諗法。 好多人有幻想。 但係今屆咧，A、B、C 係有票嘅，其實。係。你睇姚松炎睇得到嘅，我睇佢訪問，佢話佢個界別裏邊有啲大媽曬喺佢哋嘅界別裏邊嘅選舉論壇都會提出 A、B、C 嘅問題。即係話專業界別裏邊嘅人，包括商界，我覺得。喂，你唔好以為第一組別一定係西環攞硬嘅喎，即係話下一個西環嘅候選人究竟仲有冇689票咧？好成疑問。好啦，到你千二人，喂大佬個 safety margin 係600嘅啫喎， 係 600嘅啫喎，咁佢又一定要諗啦，究竟到最後尾係咪要棄保啦？佢哋要諗， 佢哋要棄保， 佢哋要諗係咪要棄保啊？係咪要棄梁振英？所以我就話，即使梁振英入到閘，是不是代表那個 game 完了呢？我覺得不是，我覺得就算你說是，可能最終更惡劣，連跑陪跑的葉劉都沒有，只有他一支弓入閘。那我覺得呢，就是裡應外合了，裡面的又要嚼他，要令到他的得票是少過689票，而外面的話呢，我覺得投票當日就是要 包圍， 包圍， 包圍會戰， 不用想，我覺得真的想得多餘。系咪又仲有咩？仲有咩搞？你话系嘛？即系话第二次占领开始噶啦。 系啊，系啊。 即系如果系嘅话，你俾西环治港做多五年， 系啊，你话俾佢 永远都翻唔到转头嘅，真系 真系暴动噶啦，应该。 你谂下佢祖国里边，佢会有啲咩人入去？即系话有大量嘅刘江华呢类嘅人派入去啦，已经。包括做财政司，包括做律政司嗰阵时。咁你仲做嚟做咩咧？ 我谂佢唔， 你仲同佢立法会搞咩咧？ 两年就会崩溃噶，香港如果系咁，两年之内会崩溃啊！成个 你好简单噶，你到呢个薯片叔叔嗰啲撇晒噶咯喎， 系系， 到时阻碍梁振英施政， 香港噶啦嗰班人， 佢翻去波士顿啦，我谂 系 咪？你谂下，你连奶妈都撇埋噶咯喎， 去咗英国陪个仔啊！ 咁你谂下，下一任会系乜嘢人去组织香港政府咧？呢个好现实啊，唔系危言耸听噶，真系。 陈万奇嗰啲应该入到政府噶啦， 何君 我谂啊，做司長， 律政司司長， 係啊， 我覺得律政司司長何君堯嗰啲， 又或者係阿馬恩國， 係啊，有槍有炮幾好啊，馬恩國嚇，又可以去北京夜總會嚇， 係咯，民政事務局啊有劉江華啦，政制事務局容海恩都幾好啊， 所以我覺得咧，你有很多考慮嘅，即係你始終香港仲生緊金蛋啊，對北京嚟講。他们应该计算到这件事。 如果我觉得这样，如果梁振英连任，即是说梁振英所做的事得到北京支持，不需要再丢掉幻想，不需要再想了。 那我们就很简单，你来到这一步，我还跟你说什么？ 是啊，你来到这一步，香港人，你想想六成几的人反对他连任，民望长期这么低，然后每一件事做出来的事都是冲击香港人的底线的人，是如是者做了五年，你endorse他做多五年，即是说与全港市民为敌。 暴动的了，应该 我想到时不知道是什么的了，即我觉得是没有底线的，到时可能 即係 港獨靠邊站添啊？我覺得 係啊，港獨都未夠激啊， 係反共我覺得係 反共大陸啊。 所以我哋要喺炎黃解讀片嗰度講咧，就話香港同大陸嘅對等關係啊，即係香港七百萬人係可以破壞曬你成十幾億人嘅。你如果控制得唔好，因為歷史上香港嘅作用係可以作用翻大陸。 但係你而家睇到啦，你國際傳媒對香港嘅睇法，正正就係刮緊一個共產黨，係嘛？呢、这個不是話淨係呢個華啊《華爾街日報》的講法，我相信我接觸過很多即係駐港的外國媒體嘅，佢哋對香港嘅睇得好悲觀嘅，唔係淨係台灣、日本嘅，包括係歐洲嘅媒體都係對香港睇得好悲觀。 嗯， 这個我哋身在其中，就好似樣樣都好似食花生咁樣，但係如果去到呢個階段。如果去到最後尾，北京真的拍板俾佢連任，而香港人是冇嗰種嘅憤怒係拍台而起的話咧，其實呢個地方就真的玩完嘅。 嗯， 應該都冇乜希望。 你去到嗰一步 都唔係應該嘅，絕對冇希望。係 啊，即係話已經踩到上去心口， 可以諗咩、啊？ 走得 嘅 走 噶啦， 係啊，唔走得嘅就同佢就同佢真係死過噶啦。 馬路亞圖都 無論其實佢唔使 campaign 嘅，我覺得、無論佢 campaign 乜嘢都冇人信佢、 即係我哋講呢個例子就話，得一個人落去跑，嗰、那個人就叫梁振英，咁、你就即係 big plan 啦，唔使諗嘅，乜嘢都唔使諗。 節目都唔使做啊，做嘢噶咯。 係啊， 係啊，諗 做嘢噶啦。 哎 所以呢仍然會出現一個現象呢就話佢唔係話一種良心發言而係佢要將嗰隻鵝繼續生多啲金蛋。 有幾個因素考慮、我覺得第一、我覺得佢亦都要需要你話係咪民意完全冇考慮呢共產黨眼中我覺得唔係、民意都係佢考慮嘅因素之一佢唔係因為尊重香港人而去怕亂。 嗯 這個是一個根本的利益的問題、即是打爛了攬炒、香港人唯一的方法其實很悲哀的其實就是自殺攬炒嘛、 或者摧毀金融 即是整瓜自己 整瓜自己 damage 你、但是上、這個講法就是整瓜我們你就輸百分百你自己、大陸就輸百分之一他都估到的所以如果怎會有這條數計呢 他以為啫，其實怎止啊真的 我告訴你大陸現在的樓市輕的遲早輕我告訴你、輕完之後香港都不能獨善其身的其實、到大陸的樓市爆煲輕了之後香港不能獨善其身那個反對真的街頭的反對運動會更激烈、因為呢就會出現一個金融比亞洲金融風暴更厲害的 setback、即是經濟所以呢這個大家不要 assume 現在這種反對是會一路一路的人不記得正常因為你要記住現在香港的失業率和它的就業不足率和它的即是經濟增長其實所有數據都是很好的、不是03年02年01年的時候、那個情況嘛所以你想想如果大陸資爆的話這個情況大陸的樓市股市一崩盤的話而它今次再救的話它的成效又會再低啲嘅咯，即係佢暴力救市嘅成效又會再低啲嘅嘛。佢而家係咁又係谷人買樓嘛，而家係，結果就用個財富效應嚟頂住個內部消費啊嘛。咁佢雖然出口唔掂，但係靠內部消費頂住啊嘛。但係頂得幾耐咧？如果呢個遊戲頂唔到落去嘅話，而我相信好短時間，可能喺2016、2017年已經會出現嘅啦呢樣嘢。如果佢唔考慮呢樣嘢，而夾 硬要香港人再頂呢個梁振英五年嘅話咧，咁我覺得就任何一個。非建制派的當選的人都好我覺得都不需要想再留在議會裏面即我覺得香港人始終有一個抉擇、就是要怎麼都要離一鋪大的我覺得甚至什麼是集體離開這個立法會 造成一個癱瘓 不是我給你玩 是、不會癱瘓的是給你玩 我給你玩是、 不是、還有有些事如果我記得就說、就是、當年戴卓爾在北京回來在香港立法局那段時候、就是、在香港發表一個演說、他在講的時候、個股市在倒的 是所以這個不是五區公投的 logic 而是說如果北京一意孤行我覺得要提出一個這樣的信號 所以突然間 如果一意孤行支持梁振英連任的話我們這方面會做什麼呢我覺得這個是要想清楚 有一個這麼災難性的消息是、 不要做一種吃花生的態度因為這個人比他做多五年大權在握然後他做完之後無後顧之憂的話是會更加恐怖的 所以不用五年、可能他一公布了就已經崩盤了、 哦、是的 即是一崩的哇现在只有一个人参选跑马只有一个人跑哪个跑啊 ?CY 跑啊哇那你还不走 系嘛？有外国护照嗰啲已经搭晒飞机 嘅。C Y 加个叶楼嘅都走得噶啦，其实 都大 都等于 C Y 得噶嘛。 你含泪含咗落扫把头咧，都好含噶啦，真系点含啊？嗰、那个真系所以我觉得，即系我相信你舅仔有啲料噶。即是他说港独那些他都很轻松，有啊有啊，一定有啊， 真的、 啊、真的 就消灭不到、 啊、 假的就不需要消灭， 就不需要消灭，是不是？即是说其实你不用搞这些东西，所以你这些黑黑面这样靠他来救香港，又要教他够硬，那些即是收档的，我觉得。 但不是的，你不要低估的，我觉得。我经常都有个直觉，我觉得 before 行政长官拍板之前总会有一场骚乱。 嗯， 你想到张志刚所讲的嘢咩意思？香港咁嘅局面一定要够强硬， 即系佢如果好要需要连任，佢都会搞一搞一。 如果佢哋谂佢唯一真系可以令到佢北京可以剥落去嗰度嘅，就是、香港处一个好极端嘅环境。 嗯， 呢个系唯一嘅佢可以单拖入闸嘅原因。 嗱呢樣嘢咧，自從魚蛋革命嘅所謂之後咧，就講過好多次啦。又有啲人吹雞，又叫你去西環，又話叫你唔好帶身份證，又唔好帶電話啊咁啊，又話要起義啊咁樣，係咪？八月十五殺塔子啊咁樣，係咪？我到而家次次都留嘅，我認為今次都係留嘅，即係每一次都話嗱會起事噶啦，會爆大鑊噶啦，因為咁樣咧就可以推啊示威上去，就覺得喂捨我其誰啊！次次都得冇嘅，我即係我哋啲中大師弟嚟噶嘛，即係通常都冇料到噶啦。咩張志剛係咪先？佢而家講嘅嘢，我覺得係夜行人吹口哨。即係而家我唔知道，我都係估嘅啫。我覺得咧，即係而家即係很細良講嗰樣嘢就話，佢會整成一個亂局。而喺啲亂局裏邊咧，發覺一個人可以穩定曬所有嘢嘅，就是這個梁 振英。但現在的問題就是北京究竟可不可以穩定香港的政局，這個是最關鍵的。 我意思是 如果不是的話， 大 因為這個保衛自己的政權這件事呢，是會令到香港提前出現這個動亂的局面。如果北京可以穩住的話，就很簡單了，捉條契弟來坐在這裡，然後告訴你你沒得玩的了，你不要跟我搞那麼多事、如果你搞那麼多事的話，雙虧。即係你要去到咁嘅地步先鎮得住嘅。如果唔係嘅話，你諗下，佢為咗保住自己唔坐監，為咗保住 UGL、ICAC 呢啲咁嘅嘢， 嗯， 即係佢會 trigger 或者 orchestrate 一個， 或者佢後邊嘅人 喺度做木偶師，整一台戲出嚟，意思就係咁，係咪？ 好簡單啫嘛，整就鄉紳出嚟示威，隨時可以騷亂嘅，話俾你聽。 睇下點咯。 係啊，喺新界揾陣人出嚟。是即是要做这些事其实一点都不难。 不过如果他真的做那些大龙凤，找那些仔仔啊、双鹰啊、高佬啊，那些全部即 四眼乜 四眼乜、啊、你一定打那些一吹鸡那些左青龙右白虎金毛一炸， 整个字头出来也 可以。即是拍十套这个古惑仔都可以，那些但是那些不是那么怕的，那些要给钱的嘛，是不 是、怕他不做的嘛。 炸楼弹。 即系我觉得未必会咁咩咯，佢大龙凤做唔到咯。 但我觉得系呢个月嘅啦，呢个月系 睇住先啦。 即系高度政治敏感嘅时刻， 嗯， 系嘛？因为田北俊都讲啦，上次呢个横州大龙凤，我一早讲啦，北京落拍板叫佢哋做噶嘛，其实， 嗯， 即系呢个系人啲明眼人都睇得出嘅啦，其实已经系， 嗯， 咁即系话北京仍然系要操控住、稳定住而家呢个政局为主， 嗯， 我觉得就系、是。即如果個記者會上個禮拜記者會是北京操盤的話， 嗯， 很明顯他就不想香港出現一個這樣的亂象， 嗯， 不是他來挺誰，不是挺曾，亦都不是挺梁， 他就不想你搞這些 事，就是不想你搞這些事，不想你梁振英搞這些事，將這球 射給隔離，那可以射給老蕭就可以了。 你射給老蕭大陸沒所謂，不知道北京就怎麼射， 最多看少幾套三張圖片沒所謂。好，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明日 啊，是啊， 是啊，是啊 ，Lens 唔记得咗。 系啦，咁就听日咧， 好重要啊！ 九二八 就系呢个 雨 伞运动两周年。咁咧，我哋咧就会落翻去呢个金钟参加呢个嘅纪念活动。 嗯， 咁所以咧就听日十八般武艺咧就会暂停一日，同埋呢个关公灾难都会暂停一日。咁另外咧就我哋有一本关于雨伞运动纪念嘅书咧系代售嘅。就是叫做雨傘見聞錄， 咁咧就雨傘見聞錄咧，我記得咧，我唔知大家聽眾有冇喺金鐘嘅佔領區攞過一本叫做《下國穿星》嘅雜誌。 嗯， 下國穿星啊，就係呢個當時有一個設計師咧，就係出版咗一本《下國穿星》嘅雜誌咧，就擺喺呢個金鐘嗰度派嘅，就係記錄咗。我覺得到而家係最完整《下國穿星》，就係記錄金鐘嗰79日裏面咧所發生嘅事，佢好得意嘅，佢連天氣都有記錄嘅，每一日嘅天氣， 即 係 日記咁樣 嘅，係啦，就嗰啲帳幕係點，帳幕嘅 size 係點，帳幕嘅形狀係點都有嘅。咁咧就呢本《雨傘見聞錄》咧就係一個70後嘅自閉症嘅人士嘅作品嚟， 嗯， 咁就佢好 detail 畫咗咧四個佔領區， 係 金鐘、銅鑼灣、尖沙咀、旺角嘅，即係一啲好細節嘅 觀察嘅尖沙咀。 咁嗱，呢啲佢有輕度弱智同埋自閉症嘅人士咧，佢睇嘢嘅角度咧，其實同我哋望即係去睇一件事嘅角度有啲唔同。 嗯， 佢有好多好細節嘅嘢，對佢嚟講好重要嘅嘢，佢畫到好大。 嗯， 對佢嚟講唔重要嘅嘢，佢畫到好細。就唔係我哋阿 Lens 嗰啲三點透視啊嗰啲咁嘅嘢。嗱，所以你見到第一個抗命。就係、是、罷課嗰陣時候，佢喺度打鼓咧。呢、這個現我喺現場嘅，佢就畫到嗰三個人好大粒嘅， 都係 即係佢啲透視嘅角度係好有趣嘅。咁而有啲場面係咩呢，你見到之後咧，你會完全 recall 得到嗰個場面。 係九二六就入去，係 啦，九二六爬入去公民廣場嗰、那個情況。咁咧就見到呢個俾啲警察拉翻嚟嗰個情況。咁咧就佢咪好大粒啦？呢、這個後面嗰啲好細粒啦。即係佢一個透視係好有趣嘅。咁但系而家細緻程度咧，係你想象唔到嘅。其實， 催淚彈 呢個係放催淚彈嗰陣時咧，即係大家以為就係一個自閉症嘅人士會唔會畫出嚟嘅嘢係，即係你唔係話我哋一個畫得咁詳細咧，咁其實佢正正佢睇到嘅嘢咧係好多我哋睇唔到嘅。 嗯， 咁就你睇到好多佢哋畫佢畫嗰啲咁嘅 自修室， 係啦，早期嘅自修室嚟嘅呢個。那些嘅早期嗰啲嘅， 嗰啲上膊嗰啲樓梯啊， 嗰啲級啊， 即係佢畫得出嗰種嘅草草了事嗰種情況嘅。早期嗰啲啊， 係 早期嗰啲唔係整得咁 靚嘅， 係啊。跟住佢就呢個阿周晴、周庭嗰個海報啊，I want you 嗰個貼喺自修室嗰個，你記唔記得？ 叫你俾心機讀書， 叫你俾心機讀書啊嘛，係啦。咁就呢個 榴蓮乜乜乜， 係啦，乜乜乜個樣啊咁。咁嗱，你睇落去佢個公仔係有種細路仔嘅， 嗯， 幼稚嘅嗰種稚氣喺度，但係咧 好可愛， 好奇怪，佢係畫得好 detail， 嗯， 咁所以咧就呢個《雨傘見聞錄》咧就其實舊年出版咗之後咧，其實好少書店會入貨， 係， 咁所以我就同個出版社講，我就話你可以攞嚟我呢度，我寄埋代你買啦咁，咁個原因就係咧，因為好奇怪嘅，舊年個氣氛咧，好多人聽到雨傘就唔想接觸啊。咁所以我覺得嗰兩場選舉咧，係其實即係幫個雨傘運動咧，係做咗一個即係所謂去除污名嘅一個作用喺度。咁另外呢個好得意嘅，我覺得我諗大家未必見過，但有啲人可能喺金鐘睇過。其實佢係一張好似清明上河圖嘅一張連 拉出嚟嘅 拉頁，就係話咩咧？佢係將成個佔領區 反轉咗， 成個下角度啊，倒轉咗， 反轉咗。 整個下角度，整個佔領區堆到去文畫，然後咧、 哦、 就係、是、畫曬出嚟嘅。 係係大會堂呢度， 係啊，好犀利嘅，我覺得係、 哦、大台 係成張過㗎， 係係係。 但係咁你接埋咧，就是、有文化間部喺度 嘅， 有我哋工廠喺度嘅，其實 係係。 咁你接埋咧，就係、是、一本書嚟嘅，其實。 嗯。 咁所以就即係呢個就係第二、第三啊，仲得意，我覺得。就是一張12月13號買清場， 清場 是不是13號、是清場當日， 好像是13號， 清場當日的一張紀錄來的， 是 不是很有趣、 嗯、 是裡面我還記得那時候呢機械人弄了梳化的人坐在那 裡， 你記不記得那個場面、即是清場的時候那個場面，那這三樣東西其實都是同一個出版社，就是當時在金鐘， 是不是同一位朋友 Simon Chow 的作品呢？ Simon Chow 都是，這個不是，這個是另一個女仔的作品。 OK OK， 那就她是 很有趣，好像她畫到好像勞形一樣，一個女 人，這個都是另一個人畫的，三個不同的畫家 那就將那個用圖像去記錄下來，咁亦都每一張圖有 caption 喺度話俾你聽嗰日發生咩事，係每一日發生咩事， 所以我覺得是很難得的。大家去去年不想去碰這些書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已覺得好像不想放回頭，一種失敗沮喪的情 緒， 但我覺得今年有少少改變，我希望明天多些的朋友站出來，因為未來那段的日子都是難，都是艱難， 是啊， 是吧，即我覺得這個是香港人要重新出發是什麼呢，我們不要說雨傘運動是即是一路宣揚一種失敗意識，我覺得雨傘運動是成功的，其實它會體現在跟著的選舉跟著整個政治世代的交替裏面，所以我就說這個是人心改變的，如果不是你解釋不到有些人為什麼會一出來就贏到，在立法會選舉裏面包括散兵姚松炎在這個功能組別可以當選等等，所以就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上來我們書店去買這個雨傘見聞錄，還有這個雨傘的一個類似清明上河圖，叫做下國佔領圖，是的，下國佔領圖，那就是我覺得是值得一個收藏的作品，咁記住啦，聽日呢就 Lens 幾點啊？ 五點至十一點， 咁就喺連龍場集合啊嘛，聽日，咁咧就會係有一個嘅默站嘅儀式嘅，好似係，咁我諗到時又會見翻好多以前喺佔領區見過的朋友啦，或者我哋嘅聽眾啦，或者係啲義工啊。 嗰、那個默站咧係5:58啊，就係、是、放第一個催淚彈， 係啦，咁另外第三樣講完就係、是、第三樣啦，就係、是、呢個龍津義學咧，我哋咧就決定開波噶啦，咁就而家係呢個籌辦階段咧，就希望大家上去 like 咗我哋龍津義學嘅 Facebook， 咁然後咧，如果你對於呢個義學裏邊有啲乜嘢嘅課程你有興趣，或者你想我哋即係可以做啲咩嘢咧，咁你就可以寫低你哋嘅意見，咁睇下我哋可以討論完之後咧，就去決定咧第一個學期啊，究竟應該有啲乜嘢嘅課程啊，有啲咩嘅 workshop 啊等等呢類。咁就即係符合到大家嘅需要啦，咁樣。咁大家記住上去 like 咗呢個龍津義學嘅 Facebook 先。好啦，今晚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聽日記住金鐘見啦，拜拜。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